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各位观众，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收听《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《灵明而死，不默而生》。《灵明而死，不默而生》是出自北宋时代名臣范仲淹的《灵乌赋》。范仲淹呢，他生性耿直，看到朝政腐败，他就义正辞严提出谏言，因而得罪权贵，被贬官。他的师友梅尧臣写了一首《灵乌赋》，就告诫他，就说你在朝中屡次直言，都被当作乌鸦的不祥的叫声，愿你此后呢，就应该学凤凰报喜之名，就不要像乌鸦这样在报凶信而招唾骂于里女。刚正不阿的范仲淹就立即用同样的题目《灵乌赋》就回应这个梅尧臣。他就说乌鸦呢，纵使是因为报凶信而使到自己折翼甚至被烹，但是他都不愿意隐瞒凶信而带给人的灾祸，他是忧于未形，恐于未始。即是说呢，在灾祸未形成的时候就表示忧虑，烈火未炽热的时候就表示恐惧。所以乌鸦就要灵明而死，不默而生。范仲淹呢，就用这个灵乌赋来表达了他宁愿为苍生百姓仗义执言，并因此被陷害而死，都不会沉默无语苟且偷生。范文正公，即是范仲淹，在这个《灵乌赋》中的忧于未形、恐于未炽的精神呢，在十年后作这个《岳阳楼记》的时候就得以充分发挥，就成为千古流传的一段文字。车夫如常求古人人之心，或异者之为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也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乎？衣未斯人，吾谁与归？你将它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呢，我曾经探讨古代仁者的心思，同那些迁客苏人两者的行径是有所不同，究竟是怎样不同呢？不因身外之物而高兴，不因个人的遭遇而悲伤。身居朝廷高位，就忧虑他的人民；身处民间，就忧虑他的国君。正是进也忧虑，退也忧虑。这样的话呢，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快乐呢？他一定会说，在天下人还没有忧虑之前就先忧虑，在天下人都快乐之后才快乐吧。啊，如果没有这种人，那我又要去跟什么人呢？韩愈的《送孟冬野咀》有一段是这样讲：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草木之无声，风鸟之鸣，水之无声，风荡之鸣，其弱也或激之，其吹也或梗之，其肺也或隻之。金石之无声，或激之鸣，人之于言也亦然。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诗，其哭也有怀。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，其皆有忽平者乎？嗱，草木水金石都要求一个平字，如果唔系就不平则鸣，更何况系人呢？今天嘅香港已经进入一个万马齐喑，救可哀嘅困局，就系因为从政者缺乏忧于未形、恐于未次嘅精神，而知识分子亦都冇宁鸣而死、不默而生嘅勇气。如果人人都可以不平则鸣，敢于发声，拨乱反正，香港必定能够重建光明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